我有心心心的想你。你是天意，你是大大的马蹄，滚滚了我的红尘，苦苦追寻冰天雪地。一寸光阴一寸心，一朵昙花一朵云，一朵雪花一朵梦境，一捧在手掌心，一颗尘埃一菩提，一颗流星一个你，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。 小惊喜，也许一生太短，陪着你，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。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告别不可再等你，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。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。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 会向你眉头多少伤悲，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，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，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，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，如重温往日游记，但会否疲倦了气息，再等你，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，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

且越无常，我却不能笑着遗忘。 缘分随风飘荡，